跟这个有病的人真是一个一种力量啊，就是真是挺好的，正能量真是很足的。我呢是今年我60吧，然后那个属狗的。我呢就是本身有那个慢性支气耳扩张，还有那个房颤。这个慢性支气耳扩张吧是已经有30多年了。然后呢就是这房颤呢就是40多岁好像就开始有了。几年刚开始是阵发性的。然后后来就从去年去年的这个90月份吧，可能前期可能有点就是辛苦吧，就有点累都了。然后就开始持续的了。就是总是这一天总是在跳。然后就是反正一下生活质量就下来了。情绪也特别不好。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这一冬天呀、就是从去年的冬天就是也没敢出去锻炼去，因为平时我呢经常到公园跟人家跳那个水晶舞。这一下呢等于也不敢跳了啊，就是因为他老跳嘛，心里头很慌很难受。所以就一直没去活动。这么着的一下跟家里跟待了一冬天，反而就是有点蹲胖了吧。心脏负担好像更重了。然后呢就是还有点喘，以前我不喘。后来还有点喘。就是情绪真是一下就很低落。就是这么着呢，我因为很习惯听收音机的啊。每天起来就听。就是无意中听见您这讲课了。我听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您讲的挺特别的，就是很贴近这个普通老百姓啊，在一个给这些就是有病的人一讲啊，让他们真是有这个反正最起码提出好，就是提起自己的精神来了啊。真觉得那个好像有救了那种。因为我觉得您的研究出来这些东西真是也是很不容易啊。从家里头就是祖传的这些秘方什么的。也是真是挺为老百姓做事儿的。我一想我也自己也给自己一机会，让自己也就是好像最起码减轻好多就是痛苦吧。这么着。然后吃了以后吧，就是还是真觉得挺管用的。 真的觉得管用了。 我用了以后不由自主的就感觉痰呀。我就感觉痰比以前一个很痛快，再一个什么就是那次吐痰就是吐出来的就是痰就很黏，然后带气泡。然后呢有就是一块一块的血。就是然后还有黑血。就是对，有黑血，有红血。然后呢第二口痰呢它再出来的呢就是跟血丝似的。就是都是散状的。我就因为我以前就是咳血啊都是这一口啊，要不就带血，要不就这一口有半口。血都是成就是一起的。后来等我一看呢，它跟以前那个咳血是不一样的。我以前咳血，我心里头就特别紧张。这次我呢，就是不是 不紧张 了。我就不由自主，好像这个肌肉感觉就感觉，哎呀，这个药是让我 见效果了。 可能这对，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那种感觉。哎呀，后来就我看见我好像还有点惊喜的那种感觉，真是特别管用。我最起码我现在不那么喘了。我说我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。 以前我一跟就通电话什么的，他们说哟，不得怎么听你那么喘呢？ 是啊，你是不是刚刚爬了楼梯上来通电话呀？是不是？ 是。我说的是，我说我就觉得也是，就是很喘啊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。 太好。 然后呢，就是有时候我就系起鞋带儿，就低头就一穿那个皮凉鞋什么的，我就系起鞋带儿，又一低头就觉得胸口这点憋得很，闷得很，你知道吧？现在也不觉得了。 现在也不觉得了。 然后呢，最近我最近呢，我们不就那个，就是说的那个什么那个，那个什么，就不忘初心这个，咱们这个现在单位组织这活动嘛，就是那个唱歌歌咏比赛。 你还去唱歌了？ 本身我有这个擅长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参加这个，哎，唱的，我唱女高音，因为他们都说，哟，你唱真好，就是。 就是啊，昨天我们练啊，我说的，说你的声音真好， 您就这么用着、 嗯、 啊， 嗯嗯， 效果不错。 我呢就是、 嗯、 对， 你开三脉的功法、嗯、或者是开元散，把这个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三大通道给它通一通，那你的这个再用下去，你目前这个现状就更加好。 哦，行行， 嗯， 那个还有我呢，就是因为就是您也的确是，为大家确实做了好多好事儿， 嗯， 然后呢，嗯，那个我也感谢我呢，就是很幸运哈、 啊， 嗯，就能遇见您啊。 嗯、 我能给您唱首歌，您看行吗？ 那我看看您这个肺功能，用了这么短时间的大补膏，您这个肺活量怎么样？您唱我听听。 我给您唱一首。 好， 那个我爱你塞北之雪。 好，哎呦，这首歌还挺高啊啊、 嗯！ 好， 我爱你塞北的雪，飘飘洒洒。满天遍野，你的文字是那样的清，你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，你的春雨一点也没有，你是春天开出的世界，春天的世界，啊，我爱你，啊，塞北的雪，塞北的 太好了、 哎、 太好了， 嗯，献丑了，献丑了。 我关键是听你的这个上气接不接下气、 嗯、 问题不大，肺主一身之气啊，您短时间用下来 啊， 啊， 肺功能恢复的这么好、嗯、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啊。 哎、 你说是不是、 啊、托您的功劳 啊， 啊，真是，嗯，对我们来说，真是这有病的人，真是一个大救星。那我觉得前日子喘的都不行，还甭想唱歌了 啊，走道都不行了， 说话都觉得费力，就是 是啊。你看你现在生活是不是觉得就有了很大的希望啊？ 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 是不是 说的很对？ 好，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啊。哎，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您辛苦啊。 哎，不辛苦， 谢谢您， 好，再见， 再见，嗯。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你好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。 哎、感谢感谢你啊。 啊，请讲。 喂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下回再接着说说我这个病情这个意思吧啊。 哎，好嘞，哎， 嗯，我呀头昏脑胀 啊， 耳朵呢哇哇的响， 嗯， 失眠多梦， 嗯， 口干口苦， 嗯嗯， 舌头呢厚，发紫， 嗯 嗯， 嗯， 夜间呢盗汗， 嗯， 这个下边呢俩膝盖呢一麻一冷的都抽筋发凉， 嗯。 他治一治，我都说，哎，挺好。这么一解说啊，一沾点凉，他就反悔 啊。 嗯，尿里呢还有泡沫 啊，尿里还有泡沫。嗯嗯。 嗯， 那你血糖正常吗？ 血糖不高，血糖压了好些期回来，血糖不高。 啊，血糖不高。嗯嗯。 啊，血糖不高啊，对，血糖不高。 血糖不高。嗯，在医院里查出来，确定的病是哪些病啊？ 那个、 做检查，嗯，查出来 的。肝有点问题， 嗯， 肺有点问题， 嗯， 囊肿有点问题 啊，囊肿，嗯 啊，查出来呢，那个王主任、王大夫说，他说问题也不太大，他们说， 嗯嗯，问题不太大，嗯 嗯 但是您这个舌苔是发紫的，是不？ 对， 啊，舌苔发紫啊，这个不太好啊。 嗯嗯， 舌苔发紫一般来说啊，就是说，热邪

行行，好， 哎， 谢谢朱小楠， 哎 谢谢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好，再见，哎， 再见，嗯。 提醒一下，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《外开三脉功法图谱》一册，里面图文并茂，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。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，是谁？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，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云龙山，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